亲爱的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在今生奔走这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知道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那里，也借着你话语的提醒，知道我们当如何今天在主再来之前应当怎样生活。谢谢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来教导我们，帮助你自己的百姓靠着你的话语引导过今生的生活，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奉耶稣名求，阿们。哲学家叔本华说，人的一生在两种状态里面摇摆，当你遇到事情不测事情要临到的时候非常的焦虑，当你这件事情焦虑解决的时候又变得无聊。所以他说，人生就在焦虑和无聊两种状态里面摇摆。有人在点头哈。哲学家毕竟是哲学家，他对人间的观察，对人性的观察非常的深刻，所以他看见人性里面，人生里面有两种焦虑和无聊都在里面不断的摇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种人生的状态不包括在叔本华没有涵盖到的地方，就是有一种人生是一种等候的人生。等候它有一种张力在焦虑里面，因为还没到来的事情，所以按照说没来的事情它会有焦虑，对不对？但是它又不是无聊，因为它并不是满足以后在那里没有目标了，所以它是一种介在焦虑和无聊中间的一种状态，是叔本华不认识，也是他的生命不认识耶稣基督所带来这种缺憾，不认识这样的一种人生的状态。基督徒在世上的人生是一种，他竟不是在焦虑和无聊中间摇摆的一种状态。理想的基督徒生活，他应当是一种带着期待、警醒的期待这样的人生。我们今天来一起来思想马太福音24章从32节到51节这段许多人非常熟悉的经文。在复活节之后，我们不会马上落入一种回到平常的生活当中，好像大节日过了，我们也受洗了，弟兄姊妹转会，然后婴儿献礼，我们非常的欢庆，非常的高兴在一起纪念复活节，好像复活节之后又回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去。但是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复活节之后我们应当常常想的是，如果一致的认为，如果你是一致的生活，你的信念跟你的生活一致的话，耶稣基督复活在天父那里每天为我们代求，我们感谢他。但是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应许，是有一天他还要再来。马太福音24章里面告诉我们，这里首先提到一个无花果的比喻，耶稣前面已经提到说他再来的事情，然后从无花果树学到一个比方，以色列人非常喜欢无花果，无花果树在以赛亚书55章里面就比喻神在一个葡萄园里面种下葡萄树，无花果树都是代表以色列人。无花果树有几个特征呢？我姐以前刚好种了无花果树，我到那里发现，小时候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事情，有一种果子是不开花能够结果的啊！我小时候非常稀奇这个事情。那我姐姐种无花果的动力也是因为圣经上说无花果树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等着无花果树出现什么状态的时候知道耶稣要来了。但是我从小就很好奇，有一种果子不用开花能结果，无花果树靠近夏天的时候啊，我们看第32节这里，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芽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植物界告诉我们，当发嫩长芽的时候夏天就近了，大概5、6月的时候，4月底5月初那样的时候夏天就近了。就像我们今天许多人一早4点多就被鸟吵醒了，那鸟就开始叫的时候，你不知道也好知道也好，夏天就近了。那我这两年还有一种更敏感的测验，夏天或者春天到了我都知道，你知道有人秃头好像下小雨他就知道，但是我不是，我是春天有几只树枝开始发芽我的鼻子就知道了，身体软弱免疫力开始下降，敏感 哦，几只花粉开始有一点点出来，我鼻子就知道了。春江水暖鸭先知。所以有些人他某些他特别敏感，有些事情他就知道了。最近大家听到是看见尼泊尔地震，非常的难过，许多人一个大塔就塌下去，像地陷一样，很多人几百人的生命一下就没了，我们很难过。但是有人在研究，在尼泊尔大地震之前，8.多级的地震之前，野生动物园里面动物就到处跑，跑到狂跑，跑到旷野的地方去。动物比人类更敏感，这个已经知道了。以前就知道老鼠就会到处跑，从洞里面跑出来，就知道反常的事件的时候，你赶紧跑到旷野去，不要待在高层建筑里面。这是人学会生存从动物那里学到的。但是我们没有那样的敏感。这地方告诉我们说，敏感的人应该知道，从无花果树就学了一个比方，树都知道夏天快近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反应的。我们继续来看经文，他说：“这样你们看这一切的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讲到这件事情接近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后面他提到说，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只有父知道，天使也不知道，连他在肉身的道成肉身自现他自己的全知的人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而且他提到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是怎样。大家想象一下，挪亚来的日子，我们没有到挪亚的时代，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圣经描述挪亚来的日子，挪亚的时代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照样吃喝嫁娶，这是无可厚非的，吃喝嫁娶。但是挪亚时代不只是吃喝嫁娶受到审判，他那个时代是挪亚不断向那个时代传递一个让人讨厌的信息，洪水要来了，洪水要灭世，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提的。有一种解释解经的方法告诉我们是提了120年。请问南来的提三几次以后就被认为是不可信啊？三次啊。所以那个时代你也可以认为符合理性的，挪亚喊了120年没有把他关到疯人院里面去已经很不错了，那时候没有疯人院。所有的世代的人听见，那个世代的人听到挪亚洪水要来了，洪水要来了，恐怕如果能拍电影的话，都会拍成有个疯子挪亚在 天天喊洪水要来了，洪水来，哪有洪水，这喊了1个多世纪，然后洪水真来了。神叫挪亚不要开方舟的门。我看到那里的时候发现，怎么会，我都有一点同情心啊，洪水灭世，那些可能还有妇人抱着婴孩的，为什么神叫挪亚不要开方舟的门？我们对神的了解很片面的，有的时候我看圣经，有的时候哇，神怎么这地方这么残忍呢？我怎么都有恻隐之心，那里一定有妇女抱着婴孩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要基于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怜悯心不可能超越神的。我们认识神唯一的途径就借着圣灵的帮助，靠着圣经来认识这位上帝。神给世人不断的忍耐，120年来宣告审判的信息，人却把他的使者当作疯子，当作笑谈。那个时代不知不觉，圣经说不知不觉耶稣讲洪水就来了。耶稣把自己的时代比作挪亚的时代，他的时代他说也是一样的。今天可能有人也把教会里面传讲耶稣要来的信息，主要来了，主要来了，你们还好，已经在这里，我们是属神的，信神的。那不信的人，也不进教会的人，很可能认为教会每个主日，或者是有些传道人老讲主要来，很让人讨厌。好好的生活过，在那里一直搅扰，老是耶稣要来，耶稣要来。你知道，在中国教会有一个称为官方的三字教会，一个称为家庭教会。在三次教会里面，虽然他还可以传递圣经的信息，但是像主再来这样的信息就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信息 在政府看来会搅扰社会的安定。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主要再来不是要我们不要再生活了，赶紧把店关门，赶紧把房子卖掉，赶紧跑到哪个山上去，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继续来看耶稣怎么教导。不是来误解我们的意思，主要再来是预备我们的生命，要好好的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在罗马的古城庞贝，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建到公元八十年，公元前八十年建了几个世纪的一个庞贝大城，在那里，在公元前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的富人聚集在庞贝，在那里生活，过一种非常腐化、腐烂、骄奢淫逸的生活。考古学家告诉我们，里面挖出来有很多大的，起码大的三个大的戏院，然后有妓院，然后在那些妓院里面不说在墙上有很多春宫画，连一般人家庭里面那些男子的爱好还会画上一些非常淫秽不堪的那些刻在上面，考古学家可以查出来的，这是罗马庞贝的生活。有人这样告诫说，既然那种糜烂的庞贝有一天会遭到天谴，遭到审判，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事情。直到有一天苏伊士火山爆发的时候，罗马人还沉浸在骄奢淫逸的生活当中，突然间火山爆发，灾难临到，那些浓烟把那些罗马人当年的生活就凝固下来，给考古学留下许多的价值，我相信却给人间留下许多的教训。那时候人正在怎样生活呢？浓烟里面挖出来人正在过一种非常骄奢淫逸糜烂的生活，他也不认为那些人提出来的某些警戒是可信的。耶稣讲，这时候的生活，罗亚时代的生活，人的生活，吃喝嫁娶，没有把罗亚的警戒当回事，这是那个时代的罪，所以就定了那个时代的罪。罗亚这时代的人，其实我有的时候想很难过，罗亚是传异道的罗亚，他传到几个人相信？大家知道哈，七个人相信，加上他自己八个。罗亚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传道人，但是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父亲，他可以把他一家带到神面前。他世人看来，用今天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不太成功的，传了半天就你家人相信。但是我仔细想，如果有一天我传道传半天就我两个孩子相信，我太太相信，我也可以啊。你们笑哈，你们家也在传，我知道你们在爸爸在家里也家庭崇拜也都在传，我参加你们家庭崇拜很高兴啊。你们很盼望你们自己相信，也让孩子们相信，昨天晚上还在一个小组，你们真的很高兴看见你们孩子们在那里，不但是孩子们，你们父母很希望孩子相信啊。你看每一家父亲都把孩子带到神面前，那不止一家八口了，加起来就很多了。诺亚的时代，庞贝的时代，都给这时代留下很深的信息。当这些活在一天一天人以为灾难不会来，以为这种生活会持续下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的信息是让人世人非常不舒服，但是却是要来的信息。有一个审判要来到，有一天主还要再来。我们来继续看耶稣要我们过怎样的生活。这地方有两个方面，因为主要来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该要警醒预备啊。后面还会提到我们还应该要有忠心，要有见识，要警醒，要预备。警醒和预备英文翻译成保持警醒，原文也是说要持续的警醒。为什么耶稣要来这件事情不告诉我们什么时间要到呢？我经常把耶稣要来，我们要等候，警醒等候的生活，经常在车站、机场，我常常在观察一些人，跟你们也提过。后来发现有一点跟机场的事情不太一样。我在机场观察的时候，多半的人在那里是在那看报纸啊、聊天、喝咖啡，但是他们都正常人啊，都应该有一个观念，在那里飞机要来了，或者一会儿轮船摆渡要来了，这是正常等待。如果在那里睡大觉的人，多半夫妻一起走的时候，一个人可以睡觉。如果 两个人都睡觉的话大概比较困难，除非你叫边上人叫你起来。但是我发现那些人在那里警醒等候，在那里不一定很警醒，但他知道有个地方时间很清楚，也饥肠轮摆渡等候跟圣经的等候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以前没有发现，是什么呢？机场知道你几点到，飞机几点走。只有我几次在国内，很抱歉，不是讽刺我们的祖国啊，在那里等飞机，他一直在延，一直在延，但是延也是有盼头，他因为再延四个钟头，再延四个钟头还是有盼头。但是你去一个机场，不告诉你飞机几点起飞，请问你要几点去啊？今天要飞，但是不告诉你，机票上买到了，没有时间。今天早晨这样的一个概念，请问你会几点去？今天早晨飞机要起飞啊，十二点哈，你有人十二点就会去了，你们非常对的。如果是下午要去的话呢，下午要起飞的话，大概你十一点就到了，或者十点就到了，因为不知道下午几点飞，早晨不知道几点飞。好，耶稣这地方来更绝，连哪一天都不说。那请问你应该怎么准备？合乎理性的应该怎么准备？随时。哎呀，太好了。有一天我问孩子，圣经好像故意不说啊，这么重要一件事情不说，他什么时候要来，他到底什么意思啊？耶稣还明确告诉我，连我都不知道，在人间的时候的确他不知道。那请问这地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刚才回答，随时的。神不会把一件真理，为我们有益处的真理不告诉我们的，他故意隐藏一些事实性的东西，却让神的儿女能够随时警醒。那原因在哪里？是神自己的问题呢，还是我们的问题？他故意不告诉我们是谁的问题。显然是我们的问题。深知知子莫若父，知道孩子的就是他自己的爸爸，知道女儿的是他的妈妈。神造我们，知道我们，你要告诉我们哪一天到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哪一天到的时候，请问我们应该会怎么过？不知道啊，我告诉你我们会怎么过，好不好？我告诉你我会怎么过，然后你再想想你是不是也这么过。如果神告诉我们是今年年底十二月三十一号到，哦，我说赶紧好好享受啊，还有一年度假，赶紧没钱就借点钱了，因为以后也不用还了，可能度假完啊，那到三十号的时候，孩子们赶紧祷告啊，今天禁食，明天耶稣就来了，很可能是半夜，很可能是早晨，耶稣讲过祷告，全家突然间变得很敬虔，等候主再来。你们笑了哈，笑的就是你们很谦虚，大概跟我也差不多会这样做。有一天师母告诉我一件事情，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怎么过，他说再来就再来，我就是照样现在这样过。我刚开始我觉得很好笑哈，你好像无所谓，因为他每天都在盼望耶稣再来，不知道这世界太可怕了还是我对他不好。他连半夜发现天色不对的时候，他起来一看，哎呀，会不会耶稣要来了？可是我就说，哎呦，会不会地震了？我看见天色不好就想到灾难要来，他说耶稣可能要来了，那两个人的期待非常不同。但是我想他不是厌世啊，也不是在恭维他，因为的确有一种人，他就是活在期待主再来那样的生活的状态。那像我这样呢，就会碰碰运气啊。现耶稣里面因为也讲了，有些事情如果还没来的话，主不会来的，比如说福音要广传啊，还有各种帝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啊，要地震啊，地震现在已经很多频率了，那我有点怕，月亮会发红，哎呀，现在红月出现四次了，那赶紧研究，书上都已经有些书都写出来了，我会在那里好像试试看，是不是有些条件还没满足，主还不会再来，我就会这样想。很常会做你们的传道人，真的心里的软弱，常常想啊，我还挺爱这个世界的。我在你们中间生活不算富有，都这么爱世界，我估计你们的软弱可能有的时候比我还会大。 我看到你们度假拿回来的照片的时候，我心里暗生羡慕，哇，可以去阿拉斯加照这么清晰，空气都比这里都好多了。我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心里生羡慕，不是羡慕要去度假，是哇，创造的环境还有这么美好的地方呢，我都没见过。有一天在图书馆里面看，你在这一生死之前要去了500个地方，没有人看见我在看什么书。我在那里翻了一会儿，看的那些照片非常漂亮，你死之前500个地方要看，我说我不死大概再活50年也看不了，每年去一个地方也不能去500个地方。有很多世界贪恋，很多世界不想离开。刚刚结婚的人，你问他主要来，不要说这种事情，我刚刚结婚了。刚买房子的人说主要再来，我还刚还没搬进去呢。刚生孩子说孩子这么小主要来干什么。我们都有好多理由让我们享受留恋这个世界，但是神很爱我们，真的神很爱他的百姓。我觉得这些年神让我能够慢慢慢慢啊，因为神供应会众啊，他还是托付一个会众让我来讲道来栽培，所以先慢慢让传道人自己对世界失望。所以有些事情慢慢慢慢失望临到我的时候，我有一天跟师母，最近跟师母说，可能我们不用活得很老，就有一天就很盼望主再来了。我突然间心里产生一种盼望，就是可能世间有一些失望，慢慢慢慢的失望，亲情上呢，友情上呢，人际关系啦，梦想的破灭啦，等等，弟兄姊妹不要为这个失落。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回国的时候，看见弟兄姊妹在国内原来书都不如你好了，现在已经做什么长什么长了，很多钱了，很多位分了，你们多当年都是班上书读比较好的几个，现在有点失落感，不要失落感。那个失落感表明我们还贪爱这些东西，还在乎这些东西。如果当有一天主是我们的渴望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给我们一点点失望，一点点失望是塑造我们的生命，原来主是我们的渴望。我的岳父过世的时候，我岳母跟我说一句话不会忘记，他说我剩下现在三个孩子还是我的责任，他大了自己成了家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的心却有一半到那里去了。他很谦虚说只有一半，因为他所爱的人到天堂，到主那里去了。其实不要等我们所爱的人到主那里去了，我们心才会到那里去，我想这已经是很好了，因为爱所爱的人到主那里去安息了。主自己就值得我们这样渴慕，常常想念他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想念我们自己的罪本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居然为我们死。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内化成为我们的情感，不只是头脑的一种真理性的观念而已，是成为情感的时候，我们对渴望他再来就不是一件恐惧和说哎呀还有很多事情梦还没有圆，他就是我们的梦。智墨很喜欢扔东西，经常扔掉，他喜欢爱干净。我是个穷孩子出身，是敝帚自珍，什么都留着，尤其是我大学第一件西服，我永远不肯，这都不肯扔掉了。尽管已经小了不能再穿，穿起来你们也会笑了，但是我还是不肯扔掉。有一天师母把它扔掉了，哎呀扔掉好像没让我知道，我看哎那件西服哪去了，扔掉了，哎呀我说那是我的回忆呀。他说了一句，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回忆。哎呦，是啊，我怎么忘记了这么重要的真理。神许可把我们东西丢掉丢掉丢掉，我们在乎的，我们爱惜的，我们在世界上留恋的东西，或者我们用大半生追求的东西，允许我们金钱失去，允许我们健康失去，允许我们亲情破碎，允许我们友情破碎，允许我们梦想破灭，这是上帝雕刻他的儿女，这是爱的记号。弟兄姊妹不要在生活当中失落的时候抱怨神啊，为什么不给我那个不给我这个，常常想神啊主啊你有什么信息给我，你是否爱我到一个地步让我要雕刻我让我心疼，以至于把主慢慢慢慢学习把它放在首位。没有人自动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没有人自动把救他的神放在第一位的，直到一些失望失落，最后连健康 都失去的时候。遗憾的是，有人可能到临终的时候说，主啊，我现在只有你了，那个也不太晚，但是有点过了，有点平面，有点苍白，那样的人生不丰富。耶稣讲到要警醒等候，这是我们学习的。但是这个警醒等候，预备要预备好自己的生命，不是一个在那里空等，好像懒散，主要来了我就等吗？等吗？等吗？大家从下面从四十五节后面，这个等候帮助我们看见，不是一个懒散的等候，它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来差派，来分粮给他的百姓。他在等候过程中间是一个积极的，对主忠心又是有见识的那样的仆人。耶稣有很多比喻，像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这些比喻在后面还会看到，我们今天就不提大家很熟悉的故事。那些等候的人是积极的等候，他不是像国内政府担心的基督徒讲台上讲耶稣再来的时候社会会动荡，信徒会不好好工作，不，相反，好好的工作。怎么知道我们是否认真等候主呢？就刚才提到说，当如果说明天耶稣要来，你要马上改变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说明我们还没有把耶稣放在首位。约翰卫斯理、马丁路德都是被人问过说，如果耶稣明天再来，你会怎样生活？这两位圣徒回答的都是一模一样，我还是照常生活。原因是什么呢？不是他不顾耶稣再来，乃是他今天已经按照神吩咐的来生活了，他不必再调整了，明天就来就来了，我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做一个练习，弟兄姊妹好，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把耶稣放在第一位，你只要想，如果明天耶稣来的话，我的生活需要做很大的改变，那赶紧早一点改变。这个练习很帮助我们，没有人可以判断你，你自己来分析，如果明天主要来，哇，我可能就突然间变得敬虔，突然间多一点读经，突然间知道将来身体改变是什么形状。如果这些事情说明真理不懂，突然间耶稣再来以后有什么什么什么，将来怎样，宝座前怎么敬拜，规矩懂不懂？如果知道这些的话，如果不知道这些的话，你可能平时不太渴慕，但是呢，因为要来这件事情，使你要做很大的调整。耶稣再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忠心，忠心就是把主放在第一位，以他为我们生命的皈依，他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不但忠心，还有见识，意思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来服侍这个时代，不是懒惰，不是在那里怠惰浪费时间，好像很敬虔的样子，关起门来一天到晚在读经思念主，对世界的事情不闻不问，那不是敬虔等候的。那些也一样敬虔等候的人，可以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去穆斯林世界宣教，那也是等候的人，那里冒着生命的危险，那里有许多的不测，那也是一群等候的人。还有一群人到非洲去，在丛林里面，他可能随时都被感染疾病离开世界，他也知道耶稣快要再来，他急切的等候，但是他也是急切的拯救灵魂。于是像史怀哲这样的人就进到非洲的丛林里面去。有人看见太平洋岛屿上还有人还吃人，他心里难过，不认识神，他也期待耶稣再来，知道耶稣很快就来，他进到太平洋岛屿中间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这种期待不是一个懒惰，而是带着积极的热切的为福音使命，在周遭，在近处，在远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建造圣徒来传扬福音。我们一会儿有一对宣教士来这里给我们分享，不是我们陌生的，是在我们中间服侍的。他们夫妇也曾经在我们国语堂一个小组里面待过好多年时间，太太还在我们这里教过主日学。这对年轻的生命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双双拿到博士学位，却没有去安稳去教一个神学做专家，却选择今天宣教世界里面最危险的地方。这样的一些人也在等候耶稣再来，却不说再来啦，我就在家里读圣经敬虔等候主，天天看着天上有没有什么天象改变，不是，积极的等候。结束的时候给大家提到个例子， 也是经历主啊。前几天我在以前 一段时间前看到这个故事，结果讲到想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哎呀，想不到，想不到在哪里。今天昨天晚上一直在祷告主啊，这个例子我还希望我自己能够帮助会众。今天早晨一打开电脑就翻到了，我感谢主，个人经历主。有一个旅客在旅行的时候经过意大利的南部，在那里有一栋非常大的别墅，在那里别墅里面有一个人在那里看着，然后这个人就据说可以进去参观了。这个旅客就到那里参观，就进去一看，非常华丽非常富贵的一个富翁留下来的房子。他就问他，他说你的主人在哪里了？他说我的主人12年以前就离开了，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让我来看管。哦，这12年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呢？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写信呢？他说12年也都没写信。然后他说那你就在这里看着他了？他说是啊，他不过城里面有一个叫 agent， 有一个叫经纪人在那里看管。他说经纪人来吗？经纪人也从来没来过。但是你不知道你主人要什么时候回来啊，你收拾的这么干净整洁，不只是供人参观，他自己他说我就在这里这样每天收啊，说等着我主人回来。哦，他说你收的整齐到一个地步，好像你的主人明天就回来的样子。这个仆人跟这位旅客说，不，先生，不是明天回来，其实我都等着他今天就回来呀。所以这个仆人天天在那里整修他的花园，收拾他的房子，等着他主人回来，就是真实的故事。有一种等候是空等，就像萨特里面说等待戈多，在那等啊等啊，最后一场空。这是许多人在想到把它放在基督徒的身上。有一种等候是空的，虽然很美好，可能也某种无聊，但是最后是空的。像哈奇那个日本那个忠犬非常感人，10年等他的主人回来，非常，我看的时候我的孩子想买狗就让我看看完，我们流了眼泪，他以为就要买。但是那个狗非常让人感动，也是空等，因为他不知道主人死了不会回来的。但是基督徒却不一样，他不是等待戈多，他也不是等待那个忠犬等候他的主人。等候耶稣基督不会让你失望，警醒等候，每天用积极的人生服侍周遭的世界，传递福音，建造圣徒，预备自己的心，警醒等候我们的主，像客旅像寄居一样积极的活在这世上，传福音，建造圣徒，等候我们的主早天回到世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在今天在你的殿堂里面来重温你自己的应许。主啊，你有一天还要再来，那些忠心等候你的人，主啊，要蒙主你自己的嘉奖，给我们这样警醒等候的心，也给我们在世上过忠心有见识的生活，好让主你自己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你称赞成为良善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谢谢主，奉耶稣名求。